上落英万千，怎明日如从前，回首作别少年，怎一整个秋天，手一阳落款怀闲，怎成无事醉眼，心系上梦前，怎日暮挂雨帘，拂过半地尘烟，怎今世一瞬间，尽半生旅天，怎一场疯癫，天地间再醉百年。 还是没能等到结果，谎言将我淹没，伪装的人不是我，还傻傻的难过，以为你会懂，我才让你解剖，所有一切都因为你变得刺痛，终于还是下定决心走得干净利落，倒不如离开有你的地方，去别的城市找回我，都怪我太念旧，而你太过刻薄，从那以后我学会了让眼泪偷偷的开始的地方，我们都只看到期待，却都忘了要等待，那种孩子理念在现实里面最多撑不过一年，在有限时间打破所有的誓约，我在我离开以后，这次真的可以还你自由，我想分开会好过互相折磨，我还是习惯开着灯熬到凌晨，就算睡着也不害怕，不如当作有个人在黑夜里陪我，我终于下定决心删除所有你的段落，也留一点尊严给自己，以后见到你是不回头，我真的不在乎，但有时候却又控制不住，看到期待却都忘了要等待，